门日热里，把干柴我唱啊把山尽，船长多福客单棚一度光阴，打了我胆干柴寻归酒尽，正欲着弥补阴云细雨降临，瞧我不阴天气难打家奔，到了我坐古庙神堂我站前，浑身雨过天晴黄昏时分，霎时间风儿轻月儿朗，月朗风清真好，雨顺着江南我就朝我前高奔，忙听得在江边之上有人呼亲，叫我父闻心心神稳定，柴杆儿放置在了地呀，呀呀沉，空中你看烟灰才高他的命 非说在江岸之上有此人。漫问情人单船所在，少公回禀兰溪山根。江南虽然有些树木，附近之处并无有庄村。伯牙闻听，乃是荒山野哪里来的那高人，听我父亲唤从人近前来，听我的吩咐，你一到那江岸上，多处找寻，搜检那芦苇丛中、柳荫深处，不听得在那岸上大言把大人尊。得到也是我樵夫不知我在此听情。此山之中樵夫也因采柴归来的晚安，正值议论情名，问君此处操琴应儿止住不？那位玉官呀，他是憨大的大笑，是个砍柴的人呐。问来问去，乃山野之中打柴一樵夫。我想这穷山僻壤、野店荒村，大概也无有什么高论。他竟敢口称听琴二字，真叫我苦发一笑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其说你既知此处无有高明科，想俺这穷山僻壤的野店荒村，在那瑶琴上有入记八阶七步符，曾记得不对那知音，绝不该那调邀请、那位渔伯呀，听樵夫之言，却道闻儿呀，可莫笑渔樵也水共山村。吩咐声从人朝上请 你们请上我那位桥姑，我与他谈心，有从人答应一声，就把这个官传下，走上前对那钟子期忙答话圆。我想乔姑说，你见了我们家的大人须当叩首，他问什么言语不要你留神。钟子期茫然不睬官船上，见伯牙长鹰不败说有理了大人。余伯牙同时官体焉能与他还礼，说来一旁坐下，我今天要与你细谈谈心。钟子期他并不谦让，然落了座，伯牙不悦，面含尘，也不让他吃茶，空对坐。方才岸上可是你听亲们，那位子期说不敢。甚至那略小一儿，望尊官莫要你不良人。伯牙说，乔姑口称听清论，我有几宗事，犯个什么善之因，那我再问你，子琴当初什么人能把他留下，流落何处，那因为什么叫妖琴，造琴当用什么木，那什么人能造着这一张琴，自方寒传说对乔公之名叫变为周。子期说，琢磨本事夫妻事，流落瑶池，那因此的叫瑶琴，造琴当用梧桐木，上结亲下结婚，一曲中结用，那清浊两相匀，出了一位魁首的这个木匠刘子期，造了张来这一张琴。什么人富得好，富到何处，他能够那会合人，那什么人以琴丧了那他的这个命，那什么人那以琴那骂过什么人， 简简装装全说对，就算乔公你知，子期说此秦文王富得好，富到了妙处，那常常的会仙人，文王世子我依靠，他也曾以摇琴毁骂过赵军，大金鱼定下一条阴毒计，周文王的世子入世子命归阴啊。有几寸围在几寸难合分，舌纹碎按着什么一样，到根合适几尺几寸零几分，什么人好得什么人好战，上边鼓有弦几根，四方方全说对，就算乔公你知音，子期说前按八节宽八寸，围窄四寸四几分，舌纹碎按着周全一样，到不合是三尺六寸零一分，文王好德武王好战，上边共有弦七根，运透九霄团风袭阴川山海龙骨琴，宇宙调丝惊仙符，那本是瑶池雅乐长城范思文，伯牙说你字字行行全地说的对，你可知我以何物做题文，子期说从众里看颜回，才高命短，你以那月光秋水做题文，伯牙闻听讲头点，说野店荒村何处无高人，连夸樵夫好好好，钟子期在一旁，你看他一阵阵的毫无惧色，笑我阴阴一情会有好进来了呗，到后来就在马鞍山前，俞伯牙先生他摔碎了瑶琴，所谓谢之音。 好，刚才是骆玉笙先生演唱的京韵大鼓子期听琴，接下来的故事自然而然就是摔琴了，还是骆老的这段俞伯牙摔琴。 玉之女

回头再送放羊的银。说罢告辞，他果然不失信，回船送了来的500文银。余伯牙交友那要算头一份，结拜之中称得起是第几人。 好，刚才是骆玉笙先生演唱的《京韵大鼓·俞伯牙摔琴》，那我们再来听一段陆羽琴先生演唱的《京韵大鼓·莺莺听琴》。 传入小姐的心，知我此情长，张生静待书斋内，在花园里来了一姑娘，翠娘心恋张生，魂牵梦绕。 红娘说我到夫人那里去看一看，小姐你要细听琴声细听凉，张金瑞就知窗外小姐到，静心神改赋一曲凤秋花，凤秋花有美人心，见之不忘，一日不见心，思之 是洛派门墙的大弟子陆亦琴先生演唱的《京韵大鼓莺莺听琴》。紫漆听琴所谓是有